声裂间，明书轮转于未知节点，后进行灯千万面，却寒雪起心当发和愿，别忘挑战风相迎，辉光坠落出无尽一念，足够我孤独长夜，以归心书借几多苦言，同他将朝暮打磨装心火，亲手造就英国外的英国，为此与你孤那个更轮赴到成果，终生相逢火与火，悲恨情书一面，同他将朝暮打磨装心火，亲手圆满英国外的英国，九天十地皆不过有凡响才佛陀，万象终死于难脱，若一眼中色会我大奈何，无需连眉相身佛问对错，为当今的魂誓言年岁重新走过，不负人间后悔我， 不是，我这麦克风咋关的？ 啊！开了，开了， 好闭了呀。 Hello， 大家好。 你当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 没有，就想着。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袁明哲。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晨， 我是袁明哲。 好，我们正式开始啊。好，既然开麦了，我们就收啊，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漫播 FT 时刻，我是今天的嘉宾兼主持人，光和积木的配音演员马正阳。漫播 FT 时刻呢，是一档配音演员的访谈直播栏目。我们呢会邀请各位广播剧的配音演员和 staff 来到漫小胡的直播间，聊一聊我们台前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啊。本期呢，光临我们直播间的是《提灯映桃花》广播剧剧组，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就是我们的两位主役，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袁明哲，在《提灯映桃花》里面饰演楚河。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成晨，在《提灯映桃花》广播剧当中饰演的是周辉。 好，我们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剧组的支持啊！这个已经是第二季了。很开心啊，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还蛮快的， 感觉第一次还有一个 A 部 FT，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是有几次那个直播 FT， 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对， 哇哦， 对，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环节，我们来精选了一些问题来带给两位主义老师，让我们的两位主义老师回答一下啊。首先想问问袁老师。你认为凤凰真正对周辉动心是在哪一时刻？想问问老赵，周辉在剧的前期一直是以一个放荡不羁的形象出现的，但回忆里就是妥妥的小奶狗，请问老师是如何把握这个前后变化的？老师们觉得是什么导致周辉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 我操，问题这么多呀。 没事，来， 问题这么长。 一个来说，好像自己手里没本似的。 觉得那个， 我看一下， 给我个本。 就觉得，楚河对周辉什么时候动心的这个东西还挺难回答。 我好像， 因为我觉得他不在因果之中，这个人，他就可能他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存在，然后可能就是。不在因果，但是 我跟你说，老师 不在命中注定，所以就没有对和错嘛，就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在城墙上跪下来求婚的那一刻，可能在楚河心当中就已经有一个特别大的种子了。我觉得慢慢培养感情的过程，可能是在。小黑，我觉得很小木屋， 他们英语啊， 对，小木屋里的小黑屋啊，那段时间， 好了，没事，差不多 ，OK， 那我们再问问老赵， 好的， 来， 这个前期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回忆里是妥妥的小奶狗啊，老师是如何把握这个前后？ 没事。 前后是如何把握这个是如何把握这个前后变化的？首先你要知道，他这是一个，因为回忆里很多讲的是以前的那些事情嘛，然后你要知道他这个人物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在前期的时候的周辉面对这个楚河的时候，他是相对就是弱势一点点的，在感情当中，如果你谈过恋爱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处于一个追求方的时候，然后你追上了一个你心爱的人，在刚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变得，有一个词儿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但是我想到了是一个形容词，就是面对心爱之人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变得谦卑，然后然后但是当你们彼此的爱情就是感情关系进展到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过了热恋期了，然后太熟悉彼此了，然后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然后就那你就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啊，那个时候你会更自在，然后你会有更多就是生活当中好玩有趣的一面出现，然后也不会再拘着， 啊，所以说你要首先了解这个变化，它是一个人物的心理成长变化，然后抓住这个点之后，你再做一个音色上的区分就可以了。前期可能在稍微说话的时候，稍微微微微的怯一点点，然后怕主和生气呀、或者怎么着怎么着。后期呢，也怕楚河生气，但是这个怕楚河生气的那个底线门槛就拉高很多了。 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老师们觉得什么导致周辉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时间吧，时间会让一个人有更丰富的变化。你 没错， 从初中、高中、大学、成年、参加工作之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人都会在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变化。对吧？ 对，没错。我还以为你要说这两个人初中大学，我说哪来的这个过程？ 我说的是人。 没错，确实是两个人，这两个角色一直一路走来这么久，真的是他们两个之间发生的变化也是非常有趣的。包括在看文的时候，这个时间上的一些倒叙，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有趣。 Yep。 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嗯， 请问两位老师，觉得剧情中哪一段是你们最喜欢的呢？哪一段又是你们录的最过瘾的呢？你就觉得哪个情节感触最深呢？ 赵老师觉得呢？ 首先啊，剧情的哪一段我都喜欢，那是我们的编剧搭档，不过首先是我们作者搭档写的非常好， 真的说好。 另外我们的编剧搭档呢，就提炼的也非常的好， 真的 是。所以说每一段都倾注了我的心血。 硬要你选一段呢？ 硬要我选的话，就是只要是我经历过的每一段我都喜欢。 不要说套话。 真的是没有意思。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回答，说你们喜欢哪段。 对，是。 来，你说套话，来你说一个。 你说一个，我觉得 我学习一下。 这个问题可能会放在以后。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不不不，现在必须选一个。快，哲哥来。 必须选一个。那我就觉得都差不多。 你们俩不要笑这么张狂，也是笑出了我们这个剧的风采啊。 剧情哪一段最喜欢？我可能还是觉得第二集整体都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因为说实话，第一集可能就人物气质没有出来，第二集他讲明白了很多故事，讲明白了很多问题， 说白就是以前的故事呗。 对，所以就是真正这本书在讲什么。所以可能整体我都还觉得很喜欢。 然后我最喜欢的，我偏向喜欢就是搞笑部分，比如说这个他喂孩子吃那个伏特加拌辣椒酱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我很喜欢。然后另外李胡跟加罗罗见面的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然后李胡跟加罗罗见面的时候是第三季啊，对， 第三季， 第三季啊，请大家期待第三季的表现。 对对 对，第三季 真的是这个，反正就我主要是喜欢偏搞笑的，就是它能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快乐。然后哪一段戏又是你们录的最过瘾的呢？反正肯定不是吼的。吼叫的戏我都录的很累，录的最过瘾的就是胡茶打混的时候，混还是混？ 混吧， 混是吧？ 啊，对， 胡茶打混的时候就很过瘾，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负担，因为像这种生活向的戏，当你没有一个明确的重感情在这个台词当中需要体现的话，你的配的时候的那个注意点不需要给太多，然后录起来的话就会比较轻松，你只需要在意你当下的一个信息的传递是否精准，然后以及你这个人的情绪传递的是否精准就够了。其他 其实在我看来啊，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更觉得就是 无非就是说周辉平时过日子那一面，你比较贴近日常那个状态。 啊，我刚也想说， 对，所以你可能录起来会轻松一些。实在说，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有那么多负，你没有那么多顾虑，然后偶尔我帮你把着点儿，也就还好。 呀， 也就还好。日常生活中，反正就是那个味儿就挺重的啊。 德哥呢？ 德哥呢？ 就过瘾，就是，第二季的还是小木屋吧。我觉得那一段的印象还挺深刻的，然后也说不上过瘾吧。其实因为像那个楚河这个人物没什么过瘾的，就我觉得 小木屋的戏录的过瘾，对，怪 怪的。小木屋的是铁链子那段吗？ 小木屋 往后倒 哪一个戏？ 这我是觉得楚河他没有什么你说特别畅快淋漓的，然后和特别他就没有特别就这样，他整个。如果从远观的话可能就整个都是比较平的，然后近观的话就可能会觉得它里面波澜起伏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小木屋那一块呢，这两个人的人物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对，就是以前他们相处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包括像周辉的那个状态就特别铁，然后就觉得对，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让你话多。 哪个情节感触最深呢？ 差不多，我觉得也就是小木屋那个意思。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也是。 德哥就非常喜欢这种柴米油盐的这种感觉。 对啊，什么有个人宠着。对啊， 有个人晃， 就是，就是啊。 行，来，我们进下一个问题。 说什么呢？ 来，进下一个问题。 心尖尖儿， 想问老赵，灵魂座驾那一段，你那一声声声嘶力竭的老婆啊，喊的是怎么这么真情实感的？录的时候，哲哥在不在棚里？如果在的话，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马老师是怎么导出这一段？我先说吧，我基本没导，全这段全靠老赵自我发挥。你先说， 灵魂座驾那一段声嘶力竭，真情实感，这不是我们配音的一个基础吗？就是我们配角色，首先你肯定要真情实感嘛。我觉得这个它是我们作品的一个基础。然后哲哥在不在棚里？在，我们搭路嘛，坐旁边嘛。如果他在的话，什么反应呢？你在偷笑吧？好了，当时 问我呢。 这话不是应该我来回答？ 你回答，你回答。 就喝了一口鱼腥草泡的水吧。 战术喝水是吗？ 战术 喝水 没有，就是这些没有觉得是什么有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在戏里面啊，而很正常啊，就觉得。哦，好了，下一段往下，就仅此而已啊。 你这个，我觉得可能问这个问题，大家是想听老赵讲一些搞笑的一些东西，结果你们两个严严肃肃把这事儿给解释完了。 因为觉得这个还挺不错， 其实这 在戏里面就 真没劲。其实这段，其实原文里还是挺搞笑的。我其实就是在边上帮忙搭了个戏。对，那他是你那什么？那我哥呢？我今天讲非常搞笑，我自己对的时候很快乐。 就是声嘶力竭、真情实感，我觉得首先你要有心里要有几个情绪在。第一是，就是老婆真生气了，你确实得哄。第二个，真诚的道歉。第三个就是小委屈你得有，因为就是周辉是吧，嘴不把门，说完之后叭叭叭叭完一套之后，确实是有一点过了，然后没有考虑到楚河的感受，所以说他得道歉，道的真情实感，再加上楚河当时的反应给的也很冷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加一点点就是有声配音的还会出现的一些就是偏戏剧化的一点点夸张的表达，然后正常情况下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不会这样，但是做有声作品的时候，广播剧的时候，在这个情节之下我们可以 做稍微一丢丢的夸张处理，这个是合理的，能够渲染更好的渲染这个情绪。嗯 ，OK， 我们试试，我们试试把这个，我们试试用我手机连试试吧。 那现在反馈有点卡哈，我们换一个这个麦克风啊。 来，我们试一下这个怎么闭麦？ 喂。大家好，现在 OK 吗？ 好了，行，那就用我的手机来吧。这样我是主持人，对不对？ 小手机比大手机还好。 好的。 我这个淘汰。你咋推？挂机。 稍等啊， 没退。 大家围着个聊，来， 好的， 好嘞， 怎么音乐你就？ 不开了，好像也有杂音，跟这有关系。 嗯， 好，下一个问题，提问袁老师，第二季凤凰哭戏太让人动容了，特别是第八集给听哭了。当听到周辉说不要他，不要你的是吧？太难过， 为什么要这么要哭？伤心表现的淋漓尽致。 老师可以说说这种哭戏和情感戏在演绎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这样吧， 和第一季相比，第二季的挑战会更大吗？ 这样吧，哲哥，你就现场就是把那一段在情景再现一下，然后你边配，然后你边说这个怎么处理的。来，一二三，走。 你话太多了。你话太多了。不是，我是觉得， 正经访谈， 就刚刚赵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跟人物情节往下走的状态很像。那我要聊好笑的还是不好笑的？ 聊你真实的想法。 没有，就是 大家听得懂。 因为当然第二季比第一季肯定是难多了。 嗯， 对，第二季比第一季难多。然后这个人的，他的纠结，他的很多不舍、难过，然后破碎，很多这一系列的这个情感全部融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崩塌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哭呢和他的非常无助的和非常悲伤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这些非常那些台词，就是一些非常的什么不要我不要一个人啊什么这样的这些台词融进去的是，我是几遍，然后还有我就觉得总觉得不太满意，后来还反过来再录。 对，然后说我说今天不行就换一天，再 因为我觉得这场戏太重要了，就有几场戏非常重要，然后直接是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戏点，然后他还不能特别的撕心裂肺的酣畅淋漓的去哭，去大哭，去撕心裂肺的去扯。他也不能，他如果给小了呢，那又不够，所以这个需要你内耗的东西，内耗情感那东西特别多。我记得有一次在一直找不着感觉，然后有一次我是在进棚之前，去了另外一个把自己关在录音棚里面，那录音棚把灯全关了 啊？是吗？ 对，就是 你没跟我说过。 中午的，对，我偷偷进去。我不那个我还要说我要去闭关了啊，我闭关十分钟，然后再没有，我就偷偷进去了，然后在里面酝酿情绪嘛。哎，我发现其实像这样的情绪，你的确你需要心里面有东西，而且你需要心里面东西很足，你才能把这个冰山一角给露出来。就如果你心里面情绪不够大的话，其实出来的东西你就可能更多的是靠技巧，然后或者说一些外力。那当然需要把自己的情绪饱满的时候，我觉得哦 ，OK， 可以了，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当在棚里面，然后我说 OK， 开始，那一刻突然有了，但是其实我们要保持这样的情绪其实很难，就是可能你在那一刻突然有了，然后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打断了以后，突然又没了。然后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所以但是好在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我自己也在学习的过程， 就是以后遇到类似于这样的角色，或者说遇到这样的戏的时候，我怎么样让这样的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能量给储存的，然后有的放矢的去运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马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挺好的。当然确实就是很多场戏我们其实磨了很多遍，因为我们这个戏说实话我自己感觉就是两位主特别辛苦，特别难录。比如今天突然录了一场情感戏，然后下一场开始战斗，然后两个人吧嗓子喊哑疯狂，然后来继续录。我说歇会儿吧，没关系，接着录。就是然后就是撕心裂肺的场次其实特别多，尤其第二季前半的时候。然后那会儿我们是一天也就录个一集两集一集半左右，就是那个进度一直在磨。我说这场戏如果不行我们就跳过去，我们不着急，没有什么好办法，虽然情绪断的，但是今天不能卡在这儿，然后我们改天酝酿酝酿情绪，状态好了嗓子好了再过来录。就是反复磨了很多遍，还是说希望演员能以最佳的状态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演绎好吧。就呈现出来效果还是很令人满意的啊。夸夸二位老师。 谢谢谢谢。 好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提问马老师，这次也属于是一人分饰三角了。老师觉得张顺、释迦、甄佛哪个比较难演绎呢？特别是释迦跟甄佛是如何去切换和区别这两个角色的呢？你还别说，其实，现在虽然还没播到第三季啊，就是还真是我觉得甄佛特别难录，就是，他虽然词不多，但是你又要跟释迦有个区分，你又不能区分特别大，你要把握那个度的时候其实就特别难。我其实就只能说是从心里想的事儿吧，心里想的一些细微的事儿，因为他们两个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他们做事的目标和动机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说话的时候的一些细微的点表展现出来的气质也是不一样的。 对， 只能从这些非常细微的地方去处理，我也不想把它处理特别大，因为处理特别大那大家都能看出来，听众都能听出来，凤凰也不是傻子，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敬请期待第三季，好吧？好，差不多 ，OK。来，我们下一个， 小圆和小马可以配一下那个吗？就是小赵配过的那个，我就不，你来打我呀！ 李胡那个， 对，其实是他模仿李胡的那段 啊， 对，特别欠揍，在车里面模仿李胡那段，对，特别气人。 啊，我记得这一段， 对，就是学李胡欠揍的。 好，配一个吧。 不情不愿的这个，来积极点上。 我就不，你来打我呀！ 你这个表情，我想抽你呀！ 你以为在棚里面我不想抽你吗？ 谁爱收 小马老师？ 不可以暴力，不可以暴力 啊啊 啊！就老赵那录， 我就不，你来打我呀！ 马老师自己录之前不用带我，我这个前缀啊，这是你的版本啊，我没这么欠欠的， 没， 我可没， 你自己回去听， 自 己回去听，我可信，真的是。 好，下一个， 好，大家一致认为赵荣陈老师配周辉就是本色出演，请问老师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配兽型周辉跟人形周辉在声线处理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区别吗？不见如来翻唱辛苦了，真的很出色，唱完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这为啥这问题都是一串一串的？ 对啊，那大家可不可说呢？ 这个 好不容易提了问，只问一个问题，多亏。 本色出演有什么想法？ 对，想法 没啥想法呀，就是试音试上了你录呗，工作流程不就是这样？你试上了觉得贴，觉得本色出演，我觉得是一种认可，挺好的。然后难得能够就是其实。一年配这么多音的话，其实很少有机会能配到，然后很难遇到。就是如果遇到的话，其实你会很快乐，因为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配兽型周辉跟人形周辉声线处理或其他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在于人性周回的时候是正常说话的，然后兽形周回的时候他的声音要就是你通过前后头位置把喉头位置向下放，会发出一个就类似于那种就那种声音。 啊，作为配导我得说几句啊，就是等会儿我看不卡了再说。现在卡吗？现在还卡吗？没有，他们说直接没声了，为什么？喂喂喂喂，还卡吗？还卡吗？大家 ，Hello， 来，现在还卡吗？ 现在不卡了。 好嘞，我们继续。 应该不卡了吧？应该不卡了吧？好，我们来接着说刚才的问题啊。其实是这样的，他这个问题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词啊，就是你必须要竭尽全力才会显得毫不费力。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老赵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录得这么顺的。我们说啊，其实他也是只有一面他是跟周辉是相对比较贴合的。其实很多地方啊，我跟老赵也是磨了很久角色，我们第一季的时候磨了非常非常久，然后在第二季的时候才能越录越顺。其实你说这个角色日常，反正我是觉得老赵自己是录顺了。你说日常跟他有特别特别相似，好像也没有。我们平时在棚里调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我们换到一个地方，然后十五在非常累，哈哈哈哈哈哈。 对，然后这个翻唱《不见如来》心得的，唯一一个心得就是每次去录歌之后都会学到一些唱歌的知识，然后可以运用到就是自己瞎唱的时候，然后能让瞎唱变得稍微不那么瞎唱一点点，这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收获。 哎，你不还报了一个班吗？ 我不是报班，我是买的网课。 对着这儿说好吗？对着我的手机说好吗？真的是。 我这报的那个网课 啊， 然后那个网课是录制好的课 啊， 我就看了一节课，后面还没来得及看啊。 好的，加油。 你唱过几首歌了？ 两首， 也就唱过两首，其实一共。 对， 啊， 还有一首还没唱。 好，期待你的新作品啊！ 啊，那必须的， 加油加油， 走， 加油。 好， 好，我们来下一个问题，想问几位老师啊。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辉煌的爱情会用什么呢？以及小凤凰对待爱人和孩子的心理比重也是在逐渐变化的，那么在几位老师心中，爱人和未来的后代又会是怎么样的情感比例浓度呢？期待第三季啊。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那个什么三分凉薄 七分 什么什么和四 分 漫不经心， 嗯嗯嗯，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分的，就是我们一般其实没有想过说我们不会在棚里面说 OK， 哲哥把这个30%降到20%再给我来一遍，也 倒不会，因为他是其实他一个整体，他其实就是都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啊， 那你就好像说一个人说结了婚了以后，你说啊，那孩子在我心中的比重和老公在自己心中的比重是什么样的？那其实没有这样一说，可能他对待情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就仿佛好像周辉过去 他其实都是 问凤凰啊， 我跟摩诃掉水里，你先救谁？然后他说30%救摩，就不会这么，一般不会这么说了。其实，哎呀，我觉得刚刚，其实里面纠结的点，就是他在一些纠结的点才是戏剧的魅力所在，你知道吗？ 对，我举例子，我再举例子，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啊，对，就是正常的夫妻了。然后那个爱人和未来后代啊，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他来说都是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 对啊，也不会说真的说有人拿刀架着脖子上问他你占20%多少， 对，是你是、啊、就你要孩子还是要我什么的之类的，这些 不会有啊， 对，不会有，那 肯定我全都要。 对，当然 对凤凰来说我觉得都是不可割舍的。 对，哎，好，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嗯哼，那不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辉煌的爱情，你们两个 辉煌啊，金碧辉煌。 正经的，来一个 蓬荜生辉。 什么蓬荜生辉有点意思啊。 啊 怪奇怪的，其实你可以说凤凰完了周辉的家里之后让周辉的小木屋变得蓬荜生辉。奇奇怪怪，你快说一个， 命中注定吧。 嗯， 不是一个词嘛，那就命中注定。 真的假的？ 差不多啊，就是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个人呢？那其实 他不是因果之外吗？ 因果之外他为什么会出现？ 行， 对， 已经是哲学问题了。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好吗？提问哲哥啊，这一季凤凰有很多情感大开大合的戏，哲哥真的好会配哭戏绝美，请问哲哥在配这种情感大开大合戏的时候内心是搭建的怎样的支撑点呢？以及哲哥可以清唱一下不见如来吗？ 不唱。前面那句话是那个 必须唱。 刚刚前面这个问题刚刚也跟大家也聊挺久了，但是其实那是就是我有听到有时候反馈说美，哭的美，其实我们当时录的时候根本没这个概念。 有， 就根本没有。 你没有，我有 啊，这样。 我在那棚里我一直说再来一遍吧哲哥。 没有，就是什么什么美人哭啊这些啊、就是、 我有，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凤凰了，你再来一个。 好的。其实也是，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物他伤心流泪的这个人物的气质，内心怎么搭建的支撑点，给自己关小黑屋呗。 对，刚刚也说了，就是 对，刚刚也聊这个问题聊了挺多的， 主要点这个问题是想让你唱歌，结果你还说你不唱，不可能唱， 我不会，不太会。 搜歌词，不见如来，怎么就不会呢？你教他两句，你来教他， 你教我，唱。你教 我， 我 只会旋律啊！你让我唱词儿， 我给你搜。 哎， 搜歌词，我一个半吊子，我还能不把你教坑里去？ 第一句我教你 啊， 第二句你教我来。 那你要好来，你教词 出来了， 教起来。 这个大概就是别具莲花生面前。 别具莲花生面间， 我哪有 不是面啊？ 我哪有这么夸张啊？ 别具莲花生面间， 跑调了，再来一遍， 你再唱一遍。 别具莲花生面间，别具莲花生面间，明书轮转与未知节点。 明书轮转与未知节点， 你看他蹦词儿，算了，不行，你水平不行， 我突出 你 了。 解决富人间 啊，富人间啊， 对， 对 高低 给高低给点福利嘛， 对，你高低今天得来一个， 要不九月的蝴蝶也行， 哎，这个可以， 这不行， 开玩笑，版权没有， 看看啊，富人间，好， 高低来两句好吧。这哲哥唱歌好听是出了名的。 嗯， 哎呀，不要 光和歌姬。 哎呀，卷，你让我怎么回呢？我说，嗯，的确是。 你让我怎么回吧？ 你大声点！ 你让我怎么回吧？真的是。 那你就说嘛， 我还要 你俩都是快 快啊。 嗯，好， 富人间快。 我搜一下。 嗯， 我给你用核桃伴奏。 吓死了！我刚 不知道拿手划一下屏幕划了啥，然后屏幕没了，我以为我切出去了，我好怕我切出去啊。 歌词， 嗯， 好， 没事，请随便来。 听见一个声音穿过黑暗从轮回走进 正点上快， 陌生又熟悉，将恐惧化为引路残星，于是跋涉荆棘，奔波迷雾与洪荒 天地。我今天怎么唱歌怎么老跑调， 因只有一个人等待我去相遇，我穿行冰冷回忆，从无色的天际向无尽寻觅，漫天金光中浴火涅槃，未见你一面，我唯一人来人间，可人间已不万丈深渊，我以一眼当执念，总执念一念令我千变，怀拥思念步步深陷，是故火焰烧透天边，转世间仍想记住那一眼。 OK， 哎，我真不错啊。 说完之后我就明显觉得就是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那就是不一样。 他一唱歌他那个声是那种从头顶上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从头顶。 就是好多我去录歌的时候老师就说啊，你这个后口腔。 对，就是啊。 你得饱满一点，你得想象你这个 说的 声是从这个眉心出来的。 大家是看不见你知道吗，我其实是握着这个手机追着他俩，刚才他俩一句一句叫追他俩的嘴再给他弄。哲哥唱这个歌的时候头就一直在晃，然后我一直追着他头。 我在找韵律。 对对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哎，真不愧是专业的。好 呀呀呀呀，好 也谢谢直播间大家支持啊。 你啥时候开演唱会我第一个买票。 好。 什么和什么和赵成成不许揪住那个。 打死你，就你话多一天天的。网上就你叭叭叭叭叭叭带节奏。 来， 哎呀， 请问几位老师，录完这部戏之后有没有对对方有新的看法？ 没有。 如果有能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从那个对方就是另外一个主义老师，从盘核桃到盘香然后再喝茶， 点香没有办法盘香 啊。好嘛，就是这个过程吧，就觉得就是口味还一点点。 离我的麦克风近一点行吗？ 好的。就是觉得新的看法呀， 嗯， 就是忽胖忽瘦吧， 打不死 行了行了，哎呀，这行， 没什么新看法，就是这样，因为 我俩毕竟不熟，说实话， 嗯，就认识了挺多年的，也是点头之交， 泛泛之交， 对，见面然后就点个头，微笑一下就过去了， 对， 对 对，平常也没有什么礼尚往来， 对，就赵老师、袁老师。 那就走了。哎，录什么呀？啊，我录这个啊。好好，哎，那我走了啊。拜拜拜拜。就是平时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哎呀，真的，我也算是一步一步。 对， 哲哥对哲哥的印象就是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人进棚录音还搭录要喝折耳根泡水，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搭档的感受吗？还要录那种呼吸戏，你这一吸一呼之间全是折耳根味儿。 行了，收收， 你那个香太臭了。 我那个 香了行了，你俩留着等我这直播结束。 汉淡香味， 随便你。好，汉淡， 好 汉，哎呀，文化啊！来下一个问题，想问两位主义老师，如果有机会对剧本情节做一个改动的话，这谁敢改啊？两位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想让周辉和魔和和解？会不会想让凤凰遇到周辉前漫长的生命没那么多孤独和欺骗？ 如果能改的话，我觉得就写个序吧。那个序就是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我觉得我其实挺想要一个女孩，包括我以后我自己生孩子我也想要一个。 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人人人 想改。 不改以前的。 哎，对，你这个说法好，就是写个序， 对， 写个序。假设他们真的后来生了个女儿，是吧？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点睛之笔啊， 挺好的。 嗯，你这呢？嗯， 就是再生一儿子嘛，加个好就凑个好字。什么？ 这家里阳气太重了。 我真受不了你俩。你看我们这个剧啊，就是非要说的话，你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把世家这个角色拿掉，把世家这个角色拿掉，我觉得你们两个也可以顺利的相遇，对不对？ 你就是少配一个是吧？ 我少配一个，也没我什么事儿，这张顺这辈子也顺顺的，是吧？就是接着当他的这个富二代。然后 那我们那故事情节的冲突在哪里？一家人在一起打麻将吗？ 好上限200块钱就够了。 对， 就突然就变成小甜味，就是 小甜饼。 哎，也挺有意思的， 200块钱封顶， 好漂亮。整个故事完全没有了， 突然让我想到那个对，凤凰周辉，然后没事就变个身 啊， 变个身 啊， 没事。 好，下一个问题来。 你这开的什么脑洞？ 行，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凤凰是一个沉默、大爱无声的代表性角色，他对孩子和周辉的奉献总是默默的付出。想问袁老师，有时候通过台词表现不了的部分气息和哭腔都拿捏的特别好，真的好强啊！比如，这些，想问袁老师有什么特殊技巧吗？ 小木木。 嗯， 小黑屋， 嗯， 十分钟的小黑屋， 嗯，没有什么特殊技巧。 录前先喝一口这二根水， 就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技巧。然后，他就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嘛，然后跟我其实很像，我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 哦， 然后 是吗？ 然后其实就是他可能在说一个嗯的同时呢，他这个嗯里面包含了他脑里面可能已经过了很多的情节和台词，但是他可能就不想多说啊，对吧？就好像平时我，对吧，就是有时候挺其实我内心里面，对吧，就是是一样的。那可能会带入一些自己平时的一些想法和状态。 好，也就是 你在想什么？ 他在想怎么接。 对，我在想怎么接，也就是没有什么特殊技巧。 没有什么特殊技巧， 就入戏了 呗。哎呀，嗨，这呀，夸了。对，因为 大声点， 你说我还得帮你俩圆回来， 大声点， 你俩回答真没意思。 他在说他的， 因为像这样的，你入戏或者说跟着人物情节在走，这样的词儿说太多了，你总要 对吧？你就总。但是的确就是 你们俩能不能重视配导的作用？ 好，就是 主要是配导导的好， 对，然后我开始就配不好， 没有 是一点，哇， 一就人声配戏就差那么灵犀一点， 我瞬间增加了10年。 因为我想我说点我能说的，没有想让你们吹我的意思。就是 没有， 因为有时候凤凰这个度他特别难拿捏，就像你们说的这些哭戏啊，什么很细微的这些戏啊，特别难拿捏。他们经常录的是好几条，然后我说这条有点奇怪，我们再来一个，他可能给一个更奇怪。我们一般是反复给好几条，然后我们从中间选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角色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真的是一气呵成，有时候一场戏我们连贯的录下来要反复去听，很多点我们需要再重新的抠一下这几个点，重新录，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但是 对， 其实也没有什么非常神秘的化学作用在这个里面。 其实尤其像凤凰这样人，他词儿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挺难的，就是你词儿特别少，尤其是语气，你不管是啊还是啊还是几个字啊，几个词儿啊，反正就是觉得挺难。就是你怎样在这样的特别短的一个话里面表现他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他的通过这几个台词能表现他自己的个人气质，这个其实就是挺难的，不能片儿， 没错， 汤的片儿的过去。 而且因为他包括说原文他在写的时候，他有一个时间差，还有一个神秘感吧。他前期的时候，包括他们两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他的一些故事、一些只言片语、一些东西，我又不希望他们漏的太多，但是又希望他们有。 然后我那会儿就抠的特别特别痛苦，他们也被我抠的特别特别痛苦。 对，我其实有一个总的录下来一个感受，就是凤凰的台词虽然它很多它很短，但是我觉得我每句话我心理状态很重，我心理状态是很重的，然后所以但是输出出去了呢又不能太显重，然后还得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经常就是啊好不好再来一下，不好不好再来一下，就是反正觉得挺难的这样的。 好，好，让我们谢谢哲哥， 谢谢 哲 哥，谢谢马老师， 辛苦了， 辛苦了。 哎，我看看啊。想问一下哲哥，对于周辉叫凤凰的众多称呼中，老婆、前妻、亲爱的、老四、皇后、宝贝儿、未婚妻、媳妇儿、殿下、凤四、孩儿他妈等等，你觉得凤凰和周辉最喜欢哪个称呼？ 他们有叫过皇后吗？ 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对， 你觉得？我觉得凤凰和 周辉，问题都好刁钻啊！这次 对，凤凰和周辉最喜欢哪个称呼？ 对， 是站在人物角色的立场，是他们最喜欢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分阶段吧。我觉得在后期两个人特别，都已经对，就是特别，就是第一季的那个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叫凤四。或者说叫老四，这样的，就是你少给我腻歪，就是这种，可能就我觉得凤凰是对周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就老四，凤四啊，可能你正常点儿，别给我腻歪，就是这样的感觉可能会更，但是在前期的话，就是尤其是在小木屋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周辉说喊称呼殿下，然后说你不用对我如此的。距离如此的远啊，你可以稍稍再给近一点，或者就变成亲爱的，或者说其他的什么称呼。但是像有一些啊，我觉得有点腻歪，而且有点油腻，我就 行，没关系，你选这几个挺好， 是吧？就是分阶段。 对，我想也确实是有很多称呼，周辉叫的特别顺嘴，然后凤凰觉得特别腻歪。 对啊，对啊，对啊，你比如说，对有些啊， 没错，好。那再问一下哲哥，会不会考虑将来挑战一下周辉这样的角色呢？时而深情可靠，时而贱不嗖嗖，但是两个特质又神奇的融合在一起，感觉好像在夸老赵配的好。 呀， 好。 可以啊。 是吧？ 我 OK 的，我是觉得。就只要甲方觉得 OK， 其实哲哥，我觉得配过不少深情可靠类的角色， 然后贱不嗖嗖也有吧？ 有吗？ 也有 哦，那还蛮不错的。 我们这个行业还是个被动行业呀、 啊。对啊，就是还行，挺好， 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里说了，这个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两位老师录各种各样的角色。 你好， okay, 对，你看这不就主动起来了吗？ 可 以，之前都是主意评价自己的角色，这次我想听哲哥夸一下周老大，想听老赵夸一下凤凰，互相说一下对方的角色有哪些吸引自己的闪光点，如果自己要尝试这种角色的话会怎样把握呢？ 夸一下周老大，我是觉得周辉他的那个像第一季的时候，他的所有的状态，包括就是嘴特别欠啊这些状态，其实我觉得在凤凰的心目当中，他是知道周辉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他也是一个特别有底线有原则的人，只不过他表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 就这两个人不管怎么就是打不散啊，也分不开，所以呢他才会这么的肆无忌惮的这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觉得他会给人一个非常很可靠的感觉啊，然后他会用他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爱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感情都是双向奔赴的，就是楚老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虽然表面上表现的玩世不恭，也是什么东西都不太在乎，但是其实在楚河的心目当中，在凤凰的心目当中，他是知道楚老大的原则在哪里，他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他也知道他的用心良苦在哪里。但是呢凤凰呢其实他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也会用行动去做自己的事情来守护这两个人之间双向奔赴的爱。你在笑什么？ 没有，就这个什么什么在哪里，什么在哪里，这个句式我突然觉得很 要奇怪。我怎么关注？ 没事，对不起，脑子有点发散，蛮好的， 谢谢。 对这个角色的这个感知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 好， 希望有机会让你配一下周辉吧。好，来你来。 凤凰作为一个颜狗的我，首先喜欢要夸的就是他的颜值啊，气质啊，那就相当的玉树临风，潇洒自如啊。这个外在形象啊，肯定是吸引我的第一优先条件。然后第二呢，他的内在也非常的丰满，他其实是一个有大爱大悲大，就是内心有佛性的人，他是一个很能包容别人的人，然后也很有担当，然后也具有那种默默付出的那种品质，其实愿意自己一个人承受很多苦，然后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吸引我，就是不会宣泄自己的不满，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而是承受，然后去更好的面对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也是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这个自己尝试这种角色的话会怎样把握呢？我觉得因为这种角色往往受众群体对他的定义会有一些形容词，比如说美人，比如说清冷，然后在这种既定就是印象的大范围之下，我很难去尝试这种角色，所以说希望有一天啊，有一个剧里面有一些这个学播音主持的这个角色，然后我去尝试一下，生来声音就比较沉稳比较浑厚的。 但是你喝点折耳根水就可 以。你这奇奇怪怪， 对， 来 下下火，行就好。 好，我看一眼啊，稍等。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提问啊，就是什么回答啊？来，然后。那个什么，我们这边也选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直播间里的网友的一些问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好， 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叫班班班班班班班的问题。三位老师好，在桃花第二季的剧情中特别喜欢凤凰麻麻和摩诃伽罗罗的互动，让人心都化了，想问哲哥在录的时候是否会参考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还是会直接带入角色进行感受呢？祝桃花第三季顺顺利利，也祝大家桃花朵朵开。 那是一定的，就是我，因为我对，毕竟不是啊，对，所以你就是长这么大看过无数的影视作品，包括读一些很多文学作品，你就知道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什么样的母亲，不同风格的母亲所以一定会去 借鉴一些自己曾经看到过的很多这些片段的画面去感受。但是最主要的我还是觉得这个人物他的核心点就是我爱这个孩子，我想照顾他，我希望他一生一世能够快乐幸福。这是一个就是监护人对于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支撑点。对，并且还小嘛，所以他无尽的爱和耐心啊，感受啊，包括像对他的一些呵护啊，我要用我强大的生命来保护你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对，从这个为出发点，然后以很多对影视剧啊一些背景的作为背书。 好好好，那我作为私心我也要问一下，那你觉得你这个养宠物之类的会对塑造这个角色有一些帮助？你在带这些孩子，就是这些小毛孩子的时候的这种感觉，你觉得是能有所帮助？ 有吧，可能也是会有说要去照顾和去保护和照顾，去 负责， 对，负责任的这样一个状态会有。对，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呼来喝去的。 行，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是吧， 时间会让对 啊 OK 好的，可以的。其实没有啊，他对哲哥还是就是不是什么，他对哲哥，他对十五还是非常好的。好，我们差不多问答环节就到这里结束吧，我们回答了好多问题啊。 对， 这回答了好多好多问题啊，大家辛苦了， 再见。 什么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永远逃不掉的配音互动环节。哎，来，第一个环节场景重现， 就会 这么快进入状态了。来，我们来一段这个台词吧，两位老师。 好， 然后这段台词就是那个你们比较喜欢的小木屋的片段呢，好吗？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主演老师，让请静静欣赏这段环节啊，这个音啊。 好，钟会 啊，殿下，怎么了？ 我 没有走啊，我只是去砍了几棵树，想把木屋修一修。我哪儿都不去。 你的伤。 没事儿，你看我还能去砍树呢。哎，对了，刚好你也醒了，来帮我看看。小木屋毁了就毁了，刚好这次我可以造大一点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屋子？ 嗯，都可以。 好，那你在旁边看着，看我怎么搭屋子。 好。 殿下，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呀？要不我给你露一手。 什么？ 这里刚好有几个木桩子，不然我露出原身给你表演一个舞狮吧。 别闹了， 胸口最大石也行，其实喷火我也会。 不用了。 都不要，那我就只能给你变个戏法了。当当当当，送你。 这不就是你种在院子里的花吗？ 不一样，这是我从别处摘的。我今早去林子里砍树，发现那里的绣罗花开得比院子里的要好看。 好像和院子里的并无什么不同。 那是因为我给这束花施了法术，如果你心情好，这花呢就会开得更灿烂，如果你心情不好，这花就会枯萎，你要是再皱着眉头，花就要凋谢了。 真的？ 骗你的。但是如果你开心的话，我也会很开心。我知道 你没有那么喜欢这种花，只是这里实在没有别的东西了。 周文， 我真的没事了。你要是再闷闷不乐的，我只能把你扛起来，绕着不周山跑一圈，来证明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知道了。 哎呦我的腰啊！ 哎， 我要配音用腰啊，真是。 我这 行好，谢谢两位老师精彩演绎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这个跟棚里听到的也别无二致啊，这太这天哪， 很棒啊，很棒啊。当然这个。我之所以这么敷衍，是因为我比较期待接下来的环节。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朋友们提到的角色互换啦。 嗯， 哎，这次我们第二段由赵成晨老师来饰演我们的凤凰，由袁明哲老师来饰演周辉，张顺奇其他角色这个马良。嗯，好，来， 我看一下词儿啊。 嗯。 哎呀，我就不用看了， 嗯， 因为凤凰就没几句词儿。 好， 我终于可以享受这种快乐。 内弟啊，听我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车很重要。什么华丽的外观啊，车内设计啊，真皮座椅啊，这些都玩蛋。像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的宾利，开着纯粹撑场面用的。能陪你四处作战的车才是好车。如果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冷兵器之魂的话，那适合自己的车就是男人最好的伴侣。 哥，我来拿锅，你可以把那个糌粑面也放在里面，我一起端。 有点重，分几次拿吧，你身体刚好。 哥，这些碳是这样摆吗？是不是需要一些什么易燃的东西？ 不用，我来点火。 告诉你啊，当年我买那辆 G500 的时候，我开着它穿越了腾格里沙漠，顺河西走廊而上，一直开到了敦煌。大漠孤烟，古道驼铃，都是这辆越野车陪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所以说，好车能载着人前往正确的方向，契合自己的车才是男人的灵魂伴侣呀。 哎呀，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哥呢？ 老婆，哎，老婆，你去哪儿啊？老婆，你去车上干嘛？老婆，我不是那意思。老婆，我是爱你的，别听那傻舅子挑拨离间，我明明不是那个意思。老婆，开开门啊，晚饭还他妈的没煮呢。 让你的灵魂伴侣去煮。 哎，老婆，你听我说。 去吧，前夫。 哎，周老大，我要吃饭。我是国安编外临时工，作为上级领导，你不能不保证临时工的差旅福利。我要吃饭。 你自己不会煮吗？ 我不会，爷是标准富二代，从小都是小美女争着给我煮饭的。 老婆，再给我一次机会，再来一次。亲爱的，我错了，这是我灵魂的伴侣，你是我灵魂的， 你灵魂的二奶？ 怎么会呢？必须是大房啊！啊，不对，老婆，你听我解释啊，老婆。 好，非常精彩啊！ 哟， 非常精彩，这个喜剧效果拉满的一段，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特别棒。好，谢谢两位老师精彩演绎。我觉得大家好像听得也非常开心的样子，看到公屏大家都非常开心，我也心满意足了。 因为今天看稿子，没有看到还用角色互换这一 盘，所以说前面就埋着坑，你知道吗？当当两跳，好， 滴答。 我们这个喜闻乐见的第一个环节就结束了， 耶、！ 来，喜闻乐见的第二个环节， 喜闻乐见第二位 游戏环节。我们这次安排了几个游戏啊，输了是有惩罚的。 哲哥最不怕惩罚了， 那不一定。 哲哥全输吧，要不？ 惩罚什么？吃汉堡。 来，我们先开始、啊。 想得美， 先开始。第一个游戏叫“当然了”游戏，括弧介于上次有人认输，这次不可以认输。 好，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啊，在对方提出问题作为攻击之后呢，回答当然了，然后再做出向对方攻击的提问。那么要赢得这个游戏啊，使对方失败的方法就是提出的问题要够狠够尖锐，在对方听了问题之后没有办法把当然了说出口则视为胜利。 好的， 这游戏还挺常玩的。 好的，其实不经常玩，就感觉 哲哥为什么这么沉默， 因为他玩这个游戏。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因为上次玩过。 哦， 我可熟了，但我不太会玩。 哦，我说你怎么这么紧张。没有关系啊， 就是我觉得够狠够尖锐这问题就还挺难的，就是 对，就本来就不熟还非得问一些尖锐的问题。 对呀，啊， 以后不熟都没法不熟了， 还见不见面。 玩什么唱，玩 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们怎么着，谁先来？ 来吧来吧， 谁先来？ 让哲哥呗，哲哥先问吧。 哲哥先问。 好像赵老师你头发变少了。 当然了，就是近朱者赤近头发者少，我也少嘛。那个听说这个哲哥这个头发多了之后又变少了。 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玄学问题。就是对，什么时候你也会是这个样子的。对，那听说为什么就是围着这个东西啊，不要人身攻击啊。 你们俩快你们俩 你上来先说我。 对，你快点说，说人家 这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快点，不要太损就行。 对啊，听说就是，哎呀，怎么尖锐啊？怎么尖锐啊？这个是有什么好尖锐啊？对啊，就是， 没事。 听说就是赵老师就是那个什么买香花了很多钱呐。 当然了，人生难得有一个快乐的点，花钱就花钱嘛，再挣呗。听说哲哥为了攒钱买东西都是咸鱼啊。 当然了，咸鱼是一个浩瀚的大海，里面有很多瑰宝，只是你欣赏不来。 不要提平台， 换。对，对对，某平台。好，当然了，然后呢还问啥？ 你俩问的问题真没劲。 啊， 攻击啊攻击啊。 所以 我好想让他跟那个编剧，他不是编剧，就那个策划，他俩问，互相问。 对，我也觉得，就 马老师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随便攻击。 对，攻击。那赵老师，你肚子现在越来越大。 当然了，里面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我现在是这个 好， 这个文化渊博，再加上这个肚量大呀。你说这个哲哥现在这个 游戏好无聊。 这个 刚有 偶像包袱有点重啊，现在上台都要垫内增高了。 当然了， 我得让别人看我腿呀。什么呀。我不行，我这游戏我快撑不住了。你俩真是游戏黑洞。我们这问题我 对呀。当然了，赵老师就没有垫过吗？ 当然了，我当然没垫过了，毕竟1米7以上的人是不需要垫内增高的。听说哲哥哎呀，还能说啥，真的想说。听说哲哥喜欢的是男人。 放大招了。 他没份儿。 那我要说当然了。 你 玩游戏， 你只要敢说，第二天我跟你说，各大平台肯定有节选，输不输吧？你就认不认输吧？ 其实现在就能剪了。大家手下留情。 那我肯定不能说当然 啊。 对，那你输了， 那你输了。 这游戏， 我们说过的这些话题，就下一次就不能对方再重复提问啊。他不能问我喜欢男人啊。 那输了咋整呢？ 对啊，惩罚是啥呀？策划呢？惩罚是啥？哲哥一人给我们转500块钱。 行，没事，我们先把这个存着。一会儿我们集体再惩罚，好吧？集体惩罚没关系。好，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第二环节叫做倒放挑战。 对，我们的制作组呢事先准备了六组语音条，有长有短，但均为提灯映桃花相关的内容，猜出原来内容极为成功。听懂了吗？这个游戏最近很火。 听懂了，好难啊。 最近比较热门的游戏，但其实还挺好玩的。 你得把台词背下来才行。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的语音条准备好了吗？ 来吧。他们发好 啊？那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听啊？ 得放声音啊！ 工作人员放一下语音条。 等会儿，我还没打开我手机里的声音。来，麻烦放一下吧。来听。 法语， 说完了。 我真这个真猜不出来， 再放一遍呗。 上一次那个直播玩过这个游戏，我真的是一句听不出来。 我的妈呀，再放一遍呗。 再放一遍吧。 再放一遍。还得让他费用， 这个好难哦， 好难啊，完全听不懂。 认输， 我也认输。 认输， 你这怎么认输？都不可能认输。你等会儿， 不会。 嗯，我想想怎么弄。 这 不会玩？你们谁手机里有倒放挑战？ 我没有， 你来了，哎，漂亮。那个，稍等，你们一会儿派出一个选手来，好吧？你们先派出一个选手，这个。 按顺序吧，这个你们先谁先接受这个挑战？那个你们对着这个倒放，你们录个音，然后你懂我意思吗？ 能懂。 对对对，谁先接受这个挑战？ 哲哥， 好吧， 来，这个来了啊、哦！我们能再放一遍吗？来给哲哥听一遍。 好。好，听完了。嗯，我先来是吗？ 对，你先来，你先来。 我先说是吗？ 对，你先说。 嗯，我输了。 你 你真没劲。 快滚！你个试，好歹你试一下吧。 老年人就是这无趣。 你先试一下。 我都不想试。 嗯，你真没劲。来，那我们先算哲哥输了，然后我们来尝试一下吧。我们来尝试一下，哲哥你来尝试一下。 嗯，好吧。 我们再听一下好吗？对不起。 什么？ 来。什么玩意儿？你这就是放弃啊！真没劲，给你忘 了。我努力再听。 真没劲！哎，不是，这不是倒放。这能听懂有鬼！先算你输了，我们来放一下正确答案好吗？ 太长了， 我们这答案算你输了。 哎，下一个， 不是，先听一下。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相信我就可以了。这谁的声儿啊？ 我 啊，我说这。这事儿，我说，咱不是， 行，没事儿，没事儿， 来， 行，这确实有点难啊，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相信我就可以，这确实有点难，这， 所以你刚才听出来了吗？ 我也没听出来什么词儿， 但你的声 儿、啊，我听出来是我的声儿了 啊、 嗯。然后稍等啊，那我们这个来老赵 啊，好， 来给老赵 来吧， 来第二题。 啥？你再放一遍，谢谢。 哎，重录。 呀呀，谢了，这是 flow， 谢了，谢了 flow。 你们俩能赢这游戏有鬼了！我这玩这游戏是对我的一种折磨。你要不再来一遍？你要不再来一遍？ 我再听一遍，你再放一遍，谢谢。 来。啊，这。啊，这里有个修沟，前面有个修沟。 前面有个小狗， 什么玩意儿？ 我给我修给你的车，我给我修给你的车， 什么玩意儿啊？ 我觉得可能能猜出来一点，我觉得感觉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殿下。 不是，你放吧，放原声， 放原声，你也是挑战失败啊？ 失败，失败。 你俩真没劲，来，我们听一下。 喝个小酒，调个小情。 哪有殿下？ 小哥，小哥，小哥，小酒，小哥，小酒，调个小酒。 这个台词好深奥啊！这个谁能猜到啊？ 这殿下在哪儿啊？ 是啊， 我这谁的书？来，马志扬挑战一版本，来，预备，放。 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啊， 怎么还带上我了呢？ 来，马志扬挑战一个版本，一。 我等会儿。来来，我听一下，我听。 一二三，放。 你那么会了，你那是？你那么会了，你那是？ 什么什么？ 就我的词儿。 一属一比 love， 我你们是那是？ 上的时候不发力，你有谁？ 再挑战一遍，我们再放一遍，再给马正阳一次机会。 我是。 你那么会了，你那是？ 一是比 love 回回回那是， 上帝有没有用？ 上帝， 感觉你看，行了，你别笑了，好找找找找，我好歹很认真的在挑战了，我也宣布我失败。 哎，这个时候回放一下马志扬那句话：跟你们俩玩游戏是我的一种折磨。 你俩就完全放弃， 就是啊，对。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原版是什么，好吗？ 让你的灵魂伴侣主角， 灵魂伴侣主角， 你们这个都挑的好刁钻啊！这谁玩谁输的感觉？ 你们这挑的词儿都没有一个就是简单的、普通日常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我们好了，继续玩。 这游戏算了吧， 我们算了吧， 我们都输了，我们输了，我们输了。 你们这是认输了？ 对，直接认输， 输了，输了。然后输打平之后，这个惩罚就抵消了。 对， 就是连连看， 世界和平。 来，我们来调一下难度，好不好？你们找一找有没有那种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我们来一个，然后他们两个来猜。万一他俩就是选出了一个胜负呢？好不好？ 主持人，哎， 好不好？来选一个简单的，选一个简单的。快快，最后一次，你们俩抢答，好不好？ 好， 嗯，我们最后一次，来。 我听这个最后一个阿西吧， 来来听听。阿是不是电动哈西挠阿西卡？ 这是我的词儿吧？ 而且又快，他应该找一个比较慢一点的， 就是 可能还能分组分的比较那个。 我可能知道是什么。OK， 没问题，你们继续。 你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 你会就。 我自己录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让谁来？ 你录的， 你来吧。 你录的。 对啊，考验你爱不爱我的时候到了。 不爱。快点，快点，快点。 来， 你来一遍。 你再放一遍，我来一下。来。 那稍等，怎么回事？这个手机很容易灭啊！这太折磨人了。 啊，董西们，慢慢洗头，阿西吧。 好，行了， 慢慢洗头啊。我的啊！你没有说我这个音量，你想想，他这一个往远处送的。 来，你说一个，我听听你这个。 没有，你先试，你尝试一个，我都给你提到这个份上。 我远处送的，我经常远处送啊。你再放一遍，谢谢。你听出来了是吗？ 我猜的。 你录，听你。 我不，万一输了。你 我真猜不出来， 我就可能是什么殿下，你先站那别动。 好，我们听一下原声。 晚饭还他妈没煮呢， 这太多了。 所以跟你想的一样吗？ 不一样。 他说是什么殿下，什么，他又提出来殿下。 行了，没关系，我们都输了，好吧？ 啊、 这游戏没有赢家， 没有这个游戏最大的赢家是你们策划组，好吧？ 对对，就算赢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成就感。 我们都输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好。啊，第三个环节，我有你没有， 游戏呗。 游戏规则，每人轮流说一件只有自己做过别人都没做过的事情，其中一个人说完，另外两个啊，带上我们了。 对、 啊、对， 另外两个没做过就失去一轮机会，每个人有五次机会。 好的， 先用完五次机会的人，游戏失败接受惩罚。 好的， 输了另外两位老师定怎么惩罚吧。 好的， 惩罚是啊，惩罚是啥呢？惩罚这个肯定能分出胜负。这个惩罚呢，就抽十个粉丝，这个送兔签吧，包邮到家，好吧？简单吧，给他们的福利嘛，直播 FT 嘛。怎么抽这十个粉丝啊？到时候就发微博， 开心放话， 抽奖不就得了？ 行 吧， 好， 来， 可以，行，没问题， 好， 好， 预备，谁先剪子 buff？ 这个占先机很重要。来，我们黑白配，那个跟大家不重样的那个，最后说，好吧？来， 黑白配。 那就是 你最后， 袁明哲最后， 咱俩剪刀石头布。 好， 然后输的，赢的是第二，赢的是最先说。 好， 一二三， 耶，他赢了。就是顺序是老赵，我袁明哲，是吧？ 你先说，我后说，你最后说。 啊？ 对啊。 哦，对 对 对对对对， 因为他赢了嘛。 行， 你先说。 说什么？ 没事，你想说啥说啥，你说啥都行。 我有你没有是吗？ 我不知道。 说啊， 你说。 我养了一条柴犬。 嗯，这明显就是。 这卡了。 对，就很正常。 我得过痔疮。 你。 哈哈 什么鬼啊你？ 我。哎呀， 该他了，该马振阳了。 不对呀、啊，就觉得这个， 对，来继续，该你了，你剩仨了，一会儿就把他抹了。 我， 玩这个游戏这个路数的吗？ 我开过，800公里长途。 那、我没开过，不会开车。来， 没有扣， 这个， 等一下， 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零。 我扎过耳洞。 哎呀， 完了，我扎过。 你给他机会了。 哎呀，搞忘了，搞忘 了。只有老赵扣了一个。 对。 好，漂亮。想想正常， 我家里养了一只蓝猫。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两个， 对呀、啊，我刚 我跟你说，我们 这个 游戏 问题，我家里养了一只德文。 那行， 我也是，我当时想阿比西尼亚，我把这个， 对啊、 我把这个就没有可比性。 想想，我换一个，这。我有的你没有的也没啥了，我还有什么疾病吗？现在 你别想这么， 我 身 上， 想点正常。我看有人说小嘴巴巴的， 真没发现，我参加过主持人大赛。 我也参加过。 我也参加过。 你看你想了半天就想了个这个。 嗯，好帅了。 好帅了。 嗯。因为我看他们网上发的就我一个人参加主持人比赛的。 啊。 完了。完了， 好，该 马老师了 啊！ 现在大家都是三是吗？ 我不知道，我 应该三 是 都是三，三 起跑线 不对，你是二，张耳洞那个你那啥？ 对啊，我有一个没有啊？你们俩没有啊？不就是前两个吗？ 啥？ 他 说了一个，就是第一轮玩完之后，我们一个每个人都是三。 我是 二，你是二，对，你是二，你是二。 嗯， 好， 完了完了， 好。我来了， 完了呀！ 我上过综艺三次， 你没有次数呀？我刚才都没说次数。上过综艺这个我有。 那我们来欺负严明哲，来，我们上过综艺 没有？没有啊。 好，来严明哲。 我刚想了一个，哎，怎么脑子里面没了呢？ 离近点，离近点， 离近点。 嗯，我想想啊，想想啊，啊。 行，快！ 我一次喝过两斤白酒， 就是去公司。 你也喝过两斤白酒？ 我没有。 那你扣啊， 扣了，因为我看你没反应，我说那我说咱俩扣，就这意思。 嗯，我扣肯定扣啊。 我们现在比分是二一二啊。老赵只剩一分。老赵快想一个。 其实有很多， 我酒精过敏。 你这个怎么算过敏呢？我脸红算不算过敏？ 对啊， 就是 我也会脸红。 喝完酒之后长痘，知道就是一倍的痘。 那你说这个太具体了，你喝完酒对， 你不要拿自己身体的一些， 我也会啊， 身体素质。 喝完了以后可能肠胃不适的话，我会长痘。 你换， 快， 我小学考过，我小学、 不行， 因为你们也有。 先想快， 我得上过小学五年级。 不是。我这个，然后还有啥呀？我，我买过配音网课， 什么网课？ 就是 我那我这样说，我也有。 你有啥？ 我那个我曾经就入行以后，我加入了那个某一个老师的那个。有一个讲课的一个微信群， 你花钱了吗？ 这也算， 那花钱了，我买， 我花了20块钱进去。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什么网上学配音什么1块钱的， 对， 什么的，你悠着点啊。 对，不要。 20块我是不清楚，你学到什么了吗？ 没有。 对，悠着点啊，不要现在有。 那个老师是个靠谱的老师， 完了。 但是这种其实作用微乎其微。 我想一个问题，把老赵干掉，这个游戏就赢了。 咱俩欺负他呀！ 哎呀，我急死了，我觉得我快没了，我这就一分。 他现在是二。 对，所以我要把你干掉，这游戏就过去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想一个你没有的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圆明哲有都行，你没有就行。 我是从哪开始吃的？ 不知道。 相杀 不会最后我赢了吧？哎，你太无趣了，连我都赢了。 哇，他好凡尔赛， 他有什么？有什么？我们有，老张没有。 其实很多啊，但是你就看这个问题。 比如说咱俩都 好，游戏到此， 咱俩都有木之床， 什么？ 不缺木。 我想， 你在说什么？ 我一定要想出来一个。 你在说什么？ 哦，弹幕提醒我了，我是 SSV。 SSV 是谁？ 没关系，你可以不知道，他知道就行。 我也是 SSV。 你咋的呢？ 我游戏里有 SSV。 这是能说的内容吗？ 嗯。 你确定吗？ 就是我说不是那个节目，是游戏里我也有 SSV 这个头衔。 啥游戏？ 就是打那个游戏。 那不是，那不算， 那不是 SSR 吗？ 那是 SSR 啊，不好意思。我一个不玩游戏的都懂这个，你是 SSR 怎么了？好，谢谢大家提醒。好，老赵出局。现在比分是勇者两一分，勇者一分， 对啊， 我一分，老赵零分，赢了。哎， 自己挖的坑，这个意思呗。 对他刚你怎么惩罚来着？ 就是我发一个博，然后抽三个人送兔签。 不是十个人吗？ 十个，瞬间变脸。 十个啊！ 这样，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大家欢聚于此，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发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抽三个吧，就是匀一匀。因为其实咱们这个平台里不光光是有喜欢我的小伙伴，也有很多喜欢哲哥的，喜欢就是马老师的。所以说，大家我们三个人呢，每个人都发一个博，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抽三个，虽然少一个，但是呢，这个感情是吧？大家都雨露均沾了，是吧？三个人的博你都转一下，这样的话几率也会更大，好吧？可以吗？好家伙啊，他们说都行， 可以了， 他们当然行。 那我们三个人啊，这个包邮到家，回头给你们兔签啊，一会儿下了播我就发啊， 行， 下了播 这包邮的钱老赵出。 行，我包个钱，我可以出啊，这个我认。 好，说好了，这么说好了。还有那个，我们第一轮的惩罚，第一轮，当然了，游戏是袁明哲输的 啊，哲哥输了， 哲哥输了，罚你， 哲哥你把包邮的钱出了吧。 唱九岁的蝴蝶，15秒之内。 啊，有版权吗？ 15秒之内。 啊，15秒。 哎， 啊， 好吧， 嗯，15秒。 可快乐了，他就喜欢唱这种歌。 等一下，怎么唱来着？ 花花的蝴蝶， 嗯， 怎么也飞不出。 你打我干啥？ 花花的世界，原来你是一只。 时间可能要到了，好。 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 好，没了，可以了 ，OK， 好，行 ，OK， 到此结束， 耶、yeah ！ 还有那个倒放挑战。 倒放挑战平局， 还是得罚。虽然咱仨都算输了， 又罚 罚罚什么呢？为什么罚我？ 我这样吧， 我已经罚了。 我看他们说的这个， 这样吧，哲哥，你做100个仰卧起坐， 不是哲哥，好多人喜欢你。 我们这样， 好多人喜欢你。 我们这样， 哦， 这上面就是有一个惩罚，我觉得还比较好实现，比较好实现就是我们仨互相给互相拍一个表情包。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短板？ 表情包？ 哎呀，表情包还不够多吗，朋友们？ 那你就更无所谓了， 快炸了都。 行，没事，回头弄个表情包，然后跟着那个 一块儿，哎，抽奖， 对，跟着抽奖一块儿发了。 对， 好，就这么定了。行，就这么定了。 行，好，那我们今天 你主持啊？ 难忘。 哎，好，你接着吧。 行，没事，来。 没事，你伴唱嘛，没问题。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这个确实，今天的访谈有点吵闹，没有能成功拴住他们两个人，并且陪着他们两个人一起玩闹了起来，是我的失误。 哦，不是两个人、啊。 谢谢。 哎，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好像是谁唱歌唱的很嗨的？ 嗯，你什么意思？你俩不是人？ 就是一个人。 行，没有，就好，没关系啊。那个，首先也谢谢大家来听我们的 FT， 感谢老师们，两位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接受访谈，感谢各位配音演员和 staff 的工作，为我们带来了《提灯映桃花》这部精彩纷呈的广播剧。大家千万别忘记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下角轮播的小广告。跳转提灯映桃花广播剧页面收藏加收听哦。最后我们再来安利一下我们提灯映桃花广播剧吧。来， 第二季完结了，然后马上就要上第三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它的精彩点不在于某一集或某个片段，它的精彩点在于三季听下来之后，你回头望一下这个作品，会觉得里面的好多人物会给你很大的感触，包括 两个人之间的相处，还有很多角色的设定，你会觉得里面有很妙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希望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这部作品的用心，也能感受到我们在对待这个作品的认真和用心的去录制它的这个过程。再次感谢大家对于这部作品的喜欢，我们接下来一起期待第三季的播出。好， 第一季大家都听了，好听吧？第二季也听了，觉得很喜欢吗？然后第三季呢，是我觉得就是有更多好玩的一些情节会出现在第三季，然后你们应该会很期待吧？所以抱着这个期待，大家去收听第三季吧。会给你们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好，就是我们提能一堂话广播剧呢，是一个制作精良，并且怎么说呢，各位主艺老师也都，还有其他的配音老师也都是付出了我们200%的精力去制作的这么样一部优秀的广播剧。本身呢，原著也非常的丰满，然后搞笑的同时又非常催泪，是一部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作品。很感谢大家这个一路以来的这么这个喜欢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第三季，没有听过的人也欢迎把前两季都去再听一遍。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欢迎你们来听。 好 好， 到这里呢，今天的直播内容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个音乐起的，收听漫播 FT 时刻。本栏目的直播回放也会绑定至漫播提灯映桃花广播剧页面和漫播 FT 时刻剧集页面，还请大家多多支持，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安利哦。然后关于下期栏目主题是什么，关注漫播官博和漫小胡探班档案端内账号，就可以及时 get 栏目的最新情报。 哇，就后面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觉得， 我以为你汪了一下， 汪了在旁边。 还有转发我们栏目的宣传微博，还有机会抽红豆和签名哦。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漫播 FT 时刻，每个周末的黄金时间，主持人和麦，这周末不是周末， 是 周二，那这不是周末，但没关系，每个周末的黄金时间，主持人和麦小胡一起在这里等你。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和直播间的各位观众们。大家晚安，辛苦了， 辛苦了， 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要来听哦，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 他将唱